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夏萌。先从东京奥运会开始说起。那随着东京奥运会一天天的临近，中国体育健儿已经蓄势待发，信心满满。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即将出征东京奥运会之际，北京冬奥组委呢也是特别推出了限量款的徽章。徽章是以北京和东京两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天坛和五重塔为设计元素，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挥动着鲜艳的国旗，以它独特的方式为奥运健儿们加油助威。徽章运用了镀金、金葱粉等工艺，整体效果呢非常的闪耀，很有光泽。而这枚徽章限量3000枚。那接下来这枚银章呢叫做冰翼，它是北京冬奥会倒计时200天的纪念银章。这款银章背面呢印有北京冬奥会会徽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倒计时200天纪念这样的字样。产品选取了北京冬奥会色彩系统中天青为主色，以雪花和冰晶造型相结合，采用了镭射、仿珐琅等等多种工艺，营造出冰雪的璀璨感，非常贴合冬奥会主题。产品设计新颖，工艺精良，整体呈现出很丰富的视觉层次，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倒计时系列产品的收藏佳品，限量2022枚。徽章系列还有好东西呢，点燃冬奥倒计时系列徽章自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1000天起开始推出，通过徽章的精妙设计，讲述100余年中国与奥林匹克的不解之缘。那这个月推出的徽章主题是无与伦比，是全系列的第13枚。2008年8月8号，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国家体育场鸟巢盛大开幕。无论在参赛人数、媒体报道、赛事组织和转播，还是说场馆建设、交通以及安全等等方面，北京奥运会都可以说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那这一系列徽章的限量数量呢，都是以冬奥加为概念设计，也就是说北京冬奥会举办年份加上历史事件的发生年份。所以说这枚无与伦比的徽章限量数呢，就是2022及2008的和，也就是4030枚。 接下来这枚徽章呢，可以说是在炎炎夏日给我们带来的清凉，它的名字叫做冰蓝金韵。这款银章套装共包含三枚六边形的银章，银章正面图案呢，分别是位于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位于北京赛区的国家速滑馆，以及万里长城。正面中心部分拼接之后呢，就可以呈现出一朵完整的雪花图案。银章背面分别是冰墩墩的跳台滑雪、速度滑冰运动造型以及标准造型，搭配精美的雪花底纹和北京冬奥会的英文名称，整体设计呢新颖有趣，采用了油压、防珐琅、彩印等工艺。每一枚银章重量为20克，限量是20000套。除了徽章，还有很多特许商品啊，其实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去用到的。在这个月的特许上新商品当中呢，箱包系列产品就非常的亮眼。我们平时生活，无论是工作、旅行，还是说去做运动啊，总有一款是适合大家的。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一款冰壶图案的双肩背包，那这款背包呢，是以北京冬奥会会徽以及冰壶赛场为设计元素，包身采用的是那种防水防撕裂的杜邦纸的面料，纹理和触感呢还挺特别的，很结实也很耐用。背包里边呢可以放得下一个15寸的笔记本电脑，很轻也很时尚。平时工作呀、外出啊、旅游啊，我觉得背上它还是挺好看的。另外呢，所选用的这种杜邦纸的材料呢，它属于环保材料，可以回收再利用，也体现了绿色办奥的理念。那这款背包呢，是我们平时上班也可以用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户外徒步旅游绝对适合的一款背包。这款背包呢是超大容量的登山背包，采用的是防水耐撕裂的户外尼龙面料，正面呢印着有冬奥会的体育图标，采用的是 BES 背负系统，利用的是双密度三明治网布结合设计工艺，既有通风性，也提高了整体背负系统的支撑性，腰部固定带的设计呢也缓解了肩部和背部的压力。怎么样，这上班背的和出去徒步爬山背的背包呢就都给解决了。接下来还有拉杆箱，可以跟我们远途旅行的时候使用。那这款旅行箱的规格呢是28寸，自带一键智能称重功能，出去玩的时候呢就不怕超重了。旅行箱配备了 TSA 海关锁和 SBS 双重防盗拉链，安全可靠，还有全铝合金拉杆、360度静音万向轮、防滑花拉丝表面纹路设计，又稳固又贴心，样子也好看。啊，对了，忘了给大家介绍，这款行李箱的名称叫做辉煌路程。说完肩上背的和手里拉的，我们再来说一说身上穿的。冬奥元素系列的半袖衫在这个上新日呢也得到了亮相，尤其适合夏天穿着。首先为大家介绍的叫做会徽弹力半袖衫，那这款衣服呢采用的是吸湿速干的功能面料，穿着呢又轻又舒服，版型是运动时尚版型。胸前的北京冬奥会会徽图案呢采用的是硅胶烫片印制，色彩清晰而鲜明。还有一款叫做吉祥物半袖衫，那采用的就是特殊的纯棉气流纺面料，版型是宽松休闲，使得这个服装呢更加有时尚轮廓感。那胸前的吉祥物图案采用的也是硅胶烫片印制，图案栩栩如生。还有北京冬奥组委呢将在7月17到23号举办奥林匹克徽章文化周系列活动，并且呢会在7月17号上午在北京2022年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举行开幕仪式，仪式当天将会发售3款纪念徽章，徽章迷们别错过了。2022年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安定门店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小黄庄路甲9号，该店营业面积48平方米，店内规划了贵金属、徽章以及工艺品等6大区域。 北京2022年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张家口全民健身中心店位于张家口市桥东区胜利中路215号全民健身活动中心院内底商，经营面积30平方米，以店中店的形式进行全品类经营，比邻张家口市冬奥办和张家口市体育局。北京2022年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京礼高速大海坨服务区店营业面积30平方米，位于通往张家口崇礼的必经高速路段。该店充分利用了河北高速的平台优势，积极宣传冬奥知识，传播冬奥理念。那以上为大家介绍了这3家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呢，是最新开业的3家店。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购买冬奥特许商品就是支持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支持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奥运赛事。所以也请大家在北京2022年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选购正版的特许商品，实体店呢也可以通过地图软件搜索北京2022年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查询地址。官方网店天猫奥林匹克官方旗舰店可以通过搜索北京2022进店。近日，北京冬奥组委为新入选的北京冬奥会特许生产商进行业务培训，为帮助企业更好地开发、设计和生产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特许商品，以此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残奥精神，更好地宣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主办城市特色，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参与培训的企业中包含了2家集中安置残疾人就业企业，在征集特许生产商时，为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体现共享办奥理念，北京冬奥组委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集中安置残疾人就业企业参与特许经营计划，经评审，最终有2家企业符合条件成功入选。这2家企业有权在北京冬奥组委许可的特许商品类别范围内开发、设计、生产和向特许零售商销售带有北京冬奥组委授权标志的特许商品。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部长杨金奎就表示，此次2家集中安置残疾人就业企业入选特许经营计划，是北京冬奥组委为了推动构建包容性社会采取的标志性举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充分体现了对残疾人群体的特别关怀，对残疾人事业的大力支持。希望这2家企业通过培训强化管理，提质增效，以优秀的产品传递奥运和残奥精神，展现企业形象，带动更多的集中安置残疾人就业企业为冬奥增光添彩。而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部长朴学东对新加入冬奥特许经营的企业表示欢迎，对入选的2家集中安置残疾人就业企业体现的社会责任和发展残疾人事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表示，希望特许经营企业能够通过这次培训提高产品开发水平，开发出更多消费者喜爱的特许商品，同时希望企业通过参与冬奥特许经营提质升级，形成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奥运质量的商业信誉。那截止到目前，北京冬奥组委已经签约特许生产商29家，先后开发了16个类别3700多款特许商品，既有纪念性很强的像徽章、油品、工艺品、贵金属和金银纪念币等收藏品，也有实用性很强的服装、文具、伞具、箱包、户外用品等等。据了解，冬奥特许商品在开发设计当中充分融入了北京冬奥会会徽和冬残奥会会徽、吉祥物核心图形、色彩系统、体育图标、吉祥物运动造型以及竞赛场馆等内容，以冰雪文化、春节文化、长城文化等元素为设计理念，将中国文化和奥林匹克文化相融合。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块儿去了解冬奥特许商品背后的故事。北京2022年冬奥会特许商品在2017年12月16号在官方网店上运行之后，紧接着20多天之后的2018年1月10号，首批7家特许商品零售店在北京同时开业，随后就是2018年10月开始的每月上新。那现如今，包括徽章、钥匙扣等普通金属制品、金银条以及贵金属纪念章、服装、服饰、文具、陶瓷和纪念油品等6大类商品已经发展到了近3700款。 据介绍，除了徽章之外，受欢迎的还有绿色环保的文具类商品。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冬奥特许商品生产商负责人的介绍。 这个我们为什么会选这样的一个产品做冬奥的这个产品呢？是因为我们要做到价格很亲民，然后同时这个像荧光笔和签字笔在我们日常使用过程中它的用量是非常大的，希望大家通过冬奥这个平台，然后能让这种绿色的理念然后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 这家文具制造公司也是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的特许商品生产商，有了夏奥会特许商品的经验积累，这次冬奥会的特许商品从设计选材、生产方面主打绿色环保，他们的产品功能开发也发展到了极致。 纸质的书签笔，很轻薄也很好玩，很有趣，价格也很亲民的这种，然后每个人都可以把它买回去做一个小的一个我跟冬奥的一个纪念。像这个平时呢加在书本里面，因为它是相当于一个书签的一个使用功能，然后我突然临时如果是说想记一些笔记呢，当成签字笔来使用，它本身呢又是一个纸的笔杆的材质，然后如果是废弃掉以后呢，它还可以经过自然降解，也是不造成其他的污染。 未来公司还在研发中国非遗工艺中的环保低碳工艺与环保产品的结合，让小小的冬奥文具借助冬奥会的大平台，向全世界展现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深厚文化。 我们接下来的一些冬奥已经在设计的冬奥产品里头呢，也是有很多环保的产品，然后在这个生产工艺当中呢，我们没有杂线，没有粘胶，完全是通过折叠把产品做好的，然后这样能真正的在这个生产环节中达到最低碳环保的这个工艺。 绿色科技人文是北京冬奥会的理念，它不仅体现在场馆建设和运营当中，也成为了冬奥特许商品的标准。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冬奥特许生产商党委书记贾小斌的介绍。 特别是对于奥运生产商的话呢，冬奥组委也明确要求全面贯彻落实绿色、共享、开放、廉洁报案的这个理念，要求呢我们的产品的设计要有亮点，质量要有保证，而且呢这个要突出绿色环保这个理念，重视呢社会责任。 北京冬奥会特许生产商大多数都是2008年北京夏奥会的特许生产商，像2008年一样，同样要通过实力以及能力的展现，经过评审才能够获得北京冬奥组委批准，成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特许生产商。贾小兵说， 就是怎么样把科技和绿色结合起来，那么为我们这一届的冬奥呢服好物，啊，这是我们一直在琢磨的，是吧？因为现在整个的消费趋势也是叫做以这个天然时尚，是吧？环保健康，这是当今的也是一个消费的主流。所以怎么结合起来呢？我想，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生产商应该做到的，既是对这个社会的承诺，也是对奥运理念的一个传承。 第一个是家居类，第二个是休闲系列，然后第三个是户外运动系列。第一个系列就是采棉，第二个休闲系列呢，然后延伸出来了这两个主题，一个是以我们的长城为设计元素然后做的服装，一个是科技面料研发出来的以户外服装。这边的话是冬奥正好是我们新年的时间点，所以有一些那个红色的来庆祝这个日子，而且还迎合那个过年的那个喜庆的气氛。 与2008年夏奥会相比，北京2022年冬奥会特许生产商除了绿色环保是起点之外，特许商还要注重采取新原料、新工艺、新技术，开发新产品，重点开发功能型、环保型、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的产品。服装类特许商品生产商介绍， 包括我们在做这些设计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先去研究过我们历届冬奥的这个资料的，包括它的那个开幕式，还有包括它的那个运动项目都有哪一些，它在这个运动当中的姿态是什么样子，包括运动服的一些颜色都会用什么样的配色，它深入做了一个解剖出来的这一些符合它这个氛围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特许生产商服装类设计师考虑生态环保和可回收的理念，将采棉面料与冬奥会会徽和冬奥会运动项目的图形相结合，推出采棉系列 T 恤衫。未来特许生产商们还会将科技和绿色有机结合，突出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服务于冬奥会。 在3700多件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当中呢，相信大家各有各的喜好。那么对于一位冬奥冠军来说，什么样的特许商品最受他的青睐呢？我们来听张红的介绍。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名从事23年的冰雪运动员，然后又参与过2届冬奥会，当然是吉祥物是对我们运动员是有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感情。但是今天我并不想说吉祥物，因为我今天要推荐一款我们的这个项链，也因为它上面有这个2022冬奥会的这个标识，而且下面有一颗珍珠，所以是特别特别的喜欢。所以我也希望呢，大家用这种能穿在身上，然后戴在身上，然后拿在手里背在这个肩上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呢，去感受到冬奥的气氛。因为很多南方朋友说，我们没有冰没有雪，我们怎么样去参与冬奥？但是我觉得用这样特许商品的方式呢，去让大家感受到2022的氛围。希望呢，今天这样的一个礼物推荐给大家，不仅仅说是来推荐我们的这个特许商品，让你送朋友的礼物多了一层含义。那么有冬奥的含义，有奥林匹克的含义，让你的这个小礼物啊，无论是这个价值说是这个价钱是如何，但是让它的意义非同寻常。那么我觉得无论是从运动员也好，然后从国际奥委会委员也好，从我们冬奥组运动员委员会也好，我觉得我们北京各个方面的，包括场地啊、运行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特许产品的这个发行量，都是非常非常得到奥委会的这个赞同和认证的。所以我也非常期待吧，在2022年2月4号，我们的北京开幕式，然后展示给世界，展示给世界运动员，展示给全世界一届非同寻常的北京冬奥会。 夺冠第3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金章和荣誉第3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金银铜纪念章两款东京奥运会纪念章特许商品近日亮相。夺冠第3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金章包含一枚重10克的99.9%的足金纪念金章，其直径与东京奥运会金牌的直径一致，都是85毫米，并以造币工艺打造高浮雕立体漩涡效果，可以吸收各个方向光芒并再次反射，传递着奥运健儿们夺冠的信念。荣誉第3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金银铜纪念章以金银铜3种材质各铸造一枚，传达着以光芒和荣耀照亮每个人向上的信念。其中纪念金章是99.9%足金1克，纪念银章是99.9%足银20克，纪念铜章是铜镀银花金30克。据了解，这两枚纪念章特许商品是由国际奥委会、东京奥组委和北京冬奥组委授权许可发行，每套都配有国际奥委会官方防伪标签。夺冠限量发行20,000套，荣誉限量发行50,000套。主持人夏萌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引领方向的星火注定璀璨，照亮这片土地的霞云汇聚成歌。1943年深秋的一个清晨，当年霞云岭乡唐上村一间土房的房门被一个年轻人推开，看见房前空地上嬉戏玩耍的几名儿童团员，这位年轻人开始一句一句地教孩子们唱自己刚刚创作的歌曲。年轻人名叫曹火星，他教唱的这首歌曲名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书中狂言，今日的中国没有了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同年8月，延安《解放日报》针锋相对，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为题发表社论，驳斥国民党。1943年深秋的一个夜晚，《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深深触动了已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曹火星的创作灵感。他轻轻起来，点亮小油灯，奋笔疾书，一行字跃然纸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1943年，危亡之际的中国和备受压迫的中国人民走到了十字路口，究竟该跟谁走，向何处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给了中国和中国人民一个答案。 1943年的十月，曹火星同志在塘上村这个小东厢房里创造出来我们久唱不衰的红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红歌是在塘上村传唱出去的，这首红歌伴随着我们塘上人的成长，也伴随着我们全国各族人民的成长。 这首歌一直激励居民坚持抗日，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解放大军进军的步伐，这首歌就像插上了翅膀，传遍了全中国。1950年，有一天，毛泽东的女儿在院子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泽东听到了，立即给她纠正，说：“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应当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带给中国人民最为深切的感受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一句非常朴实的歌词，这是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真诚实践造就的，这是人民在无数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条深刻真理。文艺服务的是人民，歌曲是人民的心声，特别是红歌能唤起人们的红色记忆，通过红歌的传唱实现对革命传统的集体重温，是对红色文化的集体复习。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激励了无数坚守共产主义信念的革命志士不畏艰险不断奋斗，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而不同时代的共产党人始终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永不懈怠，一往无前，又源源不断地为这首歌曲注入了新的含义，新的力量。一首歌从此历久弥新，代代传唱。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情报保卫人员必须具有超群的个体素质，既要斗勇，更要斗智，还要随时准备蒙受冤屈，做无名英雄。中国秘密站，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纪实。京津冀之声 FM100.6，每天13:30、19:00播出，敬请收听。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那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还是有请严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 嗯，欢迎严老师啊。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关于我们看比赛但也不要忘记自己身体健康的话题了。那严老师您有关注吗？我估计让您熬夜看有点难。 第一呢，我很注重养生。我绝对不熬夜看。一个呢就是我会看回放。另外一个呢，其实看回放的过程当中呢，这种揪心的这种情绪啊相对比较平稳一些。 看来您是那种怕就是刺激受太大的那种。 因为我原来就踢球嘛。所以有的时候吧，就是也知道这个球场上这个球员的这种心态。其实球场上的球员呢并不是特别紧张的。他一旦开赛以后 就忘却了紧张了。 对 对, 对, 对，关键是看的人还有那个教练。还有那个领队。因为这都关系到他们后续的很多的问题。 是， 当然作为观众来讲呢，那么那种发烧友的观众呢，可能他有他预期的心理，也有呢这个比赛呢不确定的结果。但是更多的可能看热闹的呢，这里头可能就是五花八门了。但是 我还是回到我基本的这个出发点，健康是第一位的。 所以您是更愿意选择看回看 回， 或者说是一些这个精彩的集锦，比如说第二天新闻里头 对于赛况的一个概述。 对，有了那个以后我再去找有重点的去看。觉得不过瘾呢，我再把它的过去和后边再接起来看。 对， 这样的话呢就相对来讲吧，也解了这个看球的之渴了。同时呢也不熬夜了。 对，其实我觉得您在说这一点的时候啊，就已经间接的反映到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去探讨的一个关于我们自己身体健康该如何维护的问题了。您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对， 就如果我又非常想看，那我可以看第二天的回放，反正我先把当天早起能知道这些消息的，不管是 APP 也好，或者说身边的同事也好，屏蔽他们，让他们不要给我透露这个结局。我自己去重新温故一下这场比赛，这是一个办法啊。那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也会有一些自己的处理的办法。不过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嘛，我们今天其实更想和大家关注的就是欧洲杯虽然精彩，但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是更加重要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工作啊、学习啊、生活的压力其实对大家来说都是不小的。我们想通过看比赛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进行一种发泄也好，或者说是一种放松也好，这个我觉得是挺好的一种渠道。但是前提一定是要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的基础上去做这些事情。 没错， 那一旦就是本末倒置的话，就很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身体上的各种各样的危害。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啊，熬夜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大的。我前一阵子还看到一条新闻，也是说一个挺年轻的小伙子，好像就是熬夜给他造成的这个身体上的一个问题， 对， 是很大的，挺大的啊。当时就特别强调了说，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不管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也好啊，还是说，就像楚燕说的，反正年轻人觉得 熬一熬也没有关系， 对，因为第二天感觉好像很快能缓过来， 对， 但其实它给身体带来的伤害是那种潜在的， 对， 隐性的， 是积累下来的， 没错，就对，您刚才说这个给年轻人带来伤害，我就深有体会啊。我身边有的同学，包括我之前在读书的时候去写这个论文，经常会熬夜爆肝论文， 对对， 这个结果就是什么呢？长期的赶这个就是 deadline， 这个后果是掉头发。 哇，哎，对对对对， 然后皮肤变得越来越差，越来越干和有褶皱。 对， 这个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可能不会说第二天立马就显现，但是慢慢的熬一个学期，那就完了，就很快就变老了。 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经常就说嘛，秃头， 对， 就是掉头发， 我的少年少女。 对，所以我们刚才提到，就是熬夜其实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身体的反应是很大的，那就需要大家去注意。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是先听严老师和大家去介绍一下吧啊，熬夜给我们带来的。这些问题具体都会体现在哪里，让大家先敲响警钟。 对，其实熬夜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刚才楚燕讲那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环节。 嗯， 就是熬一次夜呢，可能对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讲，可能它的影响呢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我们在这儿想讲的，比如说像这次的欧洲杯啊，这已经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了，而且它80%的时间都在0点和3点这个时间开赛。 对，尤其是到后面 啊，基本上全都变成凌晨3点的了，因为比赛少了嘛。 对， 关键是这个比赛是越来越激烈了，所以看的人的紧张的情绪和兴奋的程度呢是会增加的。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熬夜的这个前提存在的背景底下，那么身体实际上呢，它是在默默无闻的发生着变化的。 嗯， 很可能因为这个球赛的一个兴奋的球，而导致了你的情绪的过度的激动。 嗯， 那很可能就会引出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这个情况。 嗯， 所以你看马拉松呢，它就有最后5公里之说。 对， 因为马拉松呢是42公里195米，所以往往这个马拉松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些意外的猝死， 嗯， 或者说运动员的一些意外的身体的状况，都是在最后5公里。 嗯， 实际上这个背后它的意味着是什么呢？那就是说，他在前面30多公里的运动的过程当中，他是在一个高强度的高速度的这样的一个紧张的比赛过程当中，所以他身体呢都是发掘了他最大的潜力在完成他这个运动。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平常可能看起一个人来呢一点事儿都没有， 嗯， 但是这不等于说他身体的内部特别是深的层次存在的隐患可能是有也可能是没有， 嗯， 也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呢就被激发出来。所以在马拉松比赛的时候呢，往往是在最后5公里的时候呢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虽然呢就是马拉松比赛整体的过程呢，它的这种安全保障包括义务监督它都是非常健全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业余的选手，因为他没有专业选手的那种保障团队，所以呢他完全是凭着自己的一个兴趣，凭着自己的一股精神，然后呢老想去参加比赛，总希望在比赛当中呢得到一个好的成绩，对他的这个付出呢有一个回报和认可。那么你像在这个接近20多天的这个看球，其实在这个程度上来讲呢 也等同一场马拉松了啊。 对，如果你自己不关注自己的身体，再加上这个越到后半程的这个比赛越精彩，它的刺激的程度越大，那很容易呢有些时候呢平时你如果真的是你不注意身体的话呢，就可能在这个时候呢会出现一些问题。 嗯， 那我想呢就是刚才孟讲到的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说当你的健康出现问题，特别是出现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这个情况的话呢，那如果明年的欧洲杯你就不可能再看了。欧洲杯呢可能会有未来的10届、20届、30届，但是人的这个健康它就是很脆弱的，你不关注它，它出了问题，那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嗯 啊，所以各位球迷如果想看欧洲杯，那你就关注你的健康吧。 哎，保证健康的前提之下 特别要关注自己的身体，比如说我身体的心前区不适了，头脑发懵发晕了，或者精神不振了， 包括你像那个脸色不好，掉头发，其实还有很多胃肠道的不适，所以一定要按下暂停键，一定要休息，一定不要再干重体力活，这就是说从这个熬夜来讲的话呢，它有很多的负面的问题，其实刚才呢两位主持人也都提到了，比如说脸色变得暗，肯定两位美女不想说就是变得老、那肯定是这样，常熬夜的人 对， 还有一个呢可能就是抵抗力下降， 对， 因为熬夜多了以后呢比如说容易感冒，还有呢因为消化不良带来各种各样的消化系统的疾病，所以你看有些高考的那个综合症它就是胃肠道， 对， 就备考的那些学生当中很多他都是胃肠道，就是他等于是精神压力大的情况下他把消化系统的这种稳定的有序的工作给打乱了，所以其实熬夜看呢它一个是体力，更多的它对人的是一种精神，那么这种精神呢实际上它是造成的是神经控制肌肉，内分泌控制器官，还有酶控制代谢的这些变得不规律了，那么这个不规律的话呢肯定你的身体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了， 对，就是容颜，这是刚才楚燕就提到过的啊，对，面色变得很差了，然后这个掉头发其实是现在一个很多年轻人常常出现的问题嘛，啊， 对， 还有就是像刚才杨老师提到的这种抵抗力下降，可能每个人反应不一样， 对， 但是像我们说的这种肠胃的不适啊，再加上现在这种环境，很多时候我们特别容易屋里的空调开的时间又长，然后屋外你这种冷热环境的不适应， 对， 导致你出现的感冒，可能平时也许这样的情况你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但是因为你有一个熬夜的前提了，所以就给你带来了一些这种抵抗力下降所产生的问题。那另外呢，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也是特别影响我们状态的，那就是在第二天的一些反应，比如说我熬夜看球了，那第二天工作效率一定会受到影响的啊，这是老板肯定最不愿意看到的， 没错， 所以这一点其实对于大家的这个影响也是很重要的。 我自己有过这种经历， 摸鱼吗？ 不是，不是我是因为熬夜赶一个报告，但是呢第二天呢交上去的时候呢领导并不是特别高兴，他说严老师啊，平时我觉得你不是这样子的，你看你这个报告当中错别字这么多，表格呢也没写对了，我说我昨天非常认真的做了，所以其实他们国外也有做这个实验的，就是做那种有顺序的这种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实验，那就是说他一个呢就是到了零点睡觉去了，另外一个呢熬了夜然后呢干了工作，第二天他同样让你做这个工作，然后做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他有意识的把这两拨人呢都打断一下你，那么他最后发现呢睡了觉的那个人他依然按程序完成的，但是呢熬了夜的人呢他就会有丢掉一个环节，所以这种就是按照严格程序他是做的这种实验，就是说你在做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就会出错， 对， 所以那种做精细活的做一些决策活的这些人呢你如果熬夜看球的话，当然我们不是说一次看球就会出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讲着他熬周围这么长的时间，如果你常常是这样的话呢累积到一定程度你自己又不注意自己的身体，然后你干的那个活呢又是很关键的，那就容易出错，所以我们就得提醒要注意， 对， 对，严老师说这点我也深有体会，我之前在上学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特点，就是我觉得睡觉真的是能够滋养大脑的，比如说我们第二天老师让我们背一个特别长的一个英语的论文或者英语的文章，那我就会选择在睡觉之前把它过一遍，使劲的记住，那但是其实睡觉前那个状态往往也不太好了，但是在我睡完觉之后早上起来还没有睡醒的时候，我的大脑就会慢慢的回顾这个前一天背的这个英文的这个论文，就很快很顺的就记下来了，所以我就在想问一下这个严老师，是不是说睡觉真的对大脑有滋养功能，就是它可以让你之前记不住的事情在睡一觉充完电之后能全部都记下来， 这个我都没有去做过研究，但是呢 你像我是教运动生物化学的、 嗯、 其中我们在讲到一个那个苯环的时候， 嗯， 这个是在那个葡萄糖的那个结构式当中常常会提到的一个小的故事，那就是说当时这个葡萄糖那个结构式呢，它是一个开链状的， 嗯， 后面呢发现呢它的化学的特点呢用开链状的现象呢解释不通，最后呢这个科学家呢就是苦思冥想苦思冥想，在晚上他做了一个梦，就梦见呢好像是一个蛇盘成了一个圈，最后呢他第二天呢他就利用这个灵感呢把那个葡萄糖的那个结构式呢就变成了一个像苯环状式的结构、 嗯、 然后这样的话呢他就把那个葡萄糖的那个醛基的那个生物学功能呢它只有二分之一的那个显示出来的能力的这个现象呢解释了，因为它形成环状结构以后呢就等于是我有两只手， 嗯， 我可以做、嗯、但是我形成环状结构以后呢一只手被固定住了，只有一只手了，所以他这个活动能力就下来了、 嗯、 所以有的时候呢睡觉的时候呢他有可能有你说的这种情况、 嗯、 但是是不是呢我不太清楚，没有做过这个研究、嗯、但是从睡眠的角度来讲确实他在人一天当中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修身养息的时间， 嗯， 也就是说身体很多在白天他工作过程当中产生的消耗也好甚至产生的损伤也好它是在夜间呢来修复的， 对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想呢是不是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当你第二天你经过一晚上的睡眠而且你睡得很踏实， 嗯， 睡得很好，所以你第二天早上起来呢精神很愉悦，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对于你睡觉前的这个所记忆的东西呢它就会产生一个正面的你能够回忆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如果是你又熬夜睡得又不好你还想背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像我们讲的又发懵又发晕、 嗯、 那你怎么能记得起来你头天晚上记的东西，那肯定是不行的， 对 啊，所以你得睡眠好、嗯、可能你才能够有第二天的好的精神来完成你的工作， 嗯 啊，所以这就刚才孟莹讲的，所以熬夜呢它会降低你白天的工作效率，所以有的时候呢熬夜去干活的人呢是实际上呢是最不明智的，当然也这里头包括我自己在内了 对、 嗯、 就是我们觉得好像这是可以把我之前欠的一些事情赶紧补救的一个办法，但实际上发觉效率低不说，而且成果也未必是一个我们满意的结果， 对对对对。 那当然熬夜其实给我们带来的其他问题也不少， 对 啊，比如说我看到有的朋友就提到过的第二天会头疼啊，或者是引发一些其他的疾病啊， 对， 以及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视力上的影响其实也是非常多的啊。 我想呢就是说从视力上来讲的话呢这个实际上呢看电视你别说熬夜了，看电视多了它就会对视力是有影响的，且不说在熬夜的过程当中，因为其实你的视力呢从我们生理学的角度来讲呢这个眼球呢它就像是一个照相机， 嗯， 然后呢它是通过眼的肌肉的收缩与松弛来控制那个眼球的球状的这个就是它的直径的， 嗯，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你长时间的让它这个眼肌的紧张呢它不能够收缩松弛这样的交换的话呢那它肯定就会出现肌肉的疲劳，那么肌肉疲劳以后呢它就使那个眼球的这个聚焦的功能降低了，所以聚焦的功能降低了以后呢那就等于是你看到的那个影像呢就会出现重影或者说不清晰的这种情况，如果你再刺激的多一点它甚至会把视网膜的那个那种细胞呢受到损伤而脱落，那就更严重了，所以呢这个熬夜呢对这个视觉的影响其实呢它更多的是因为疲劳的问题，如果这个熬夜同时你又去看电视也好看电脑也好写东西也好那对视力的影响呢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因为这是双重的疲劳，就是你有身体的疲劳还有你眼睛肌肉的疲劳，最后导致了你的眼球不能够聚焦而出现了这个光影的这个重叠模糊， 嗯， 所以这个是肯定的，所以我们一定是你看为什么学校的课堂要45分钟啊？它这个休息是有道理的，它就一个是大脑兴奋 这么长时间，他需要暂停一下。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看学校特别注重要做眼保健操， 嗯， 啊，这些都是通过主动的休息的方式和运动干预的方式，让他的肌肉呢，他的紧张程度呢缓解下来， 嗯， 或者说把它进行调节。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那还有一些呢，像这个免疫功能的失调呀，神经衰弱呀，还有甚至呢，还有一些呢可能会引起血压的升高，造成这个猝死。但是我理解这些里头呢，其实都是熬夜带来的神经的紧张，持续的紧张，而使得身体的被控制的这种有序的这个过程呢被打乱了。所以被打乱了以后呢，那它一定是，你比如说身体的疼痛也好，还有这个血压的上升也好，那一定是身体应对不了这种变化了，所以他就有一些不满意的情绪就宣泄出来。这不满意情绪就是头痛呀，或者说血压升高呀。如果你再不关注他的话呢，那他就会更严重的来告诉你，我就是不行了。而这个不行的背后呢，很可能就是你的猝死， 也就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了。 对对对，所以这个里头呢，就是我们在熬夜这个问题上呢，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首先熬夜不好，这是一个；第二个，持续的熬夜更不好。 对。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我是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节目主持人段玉龙。京津冀红色足迹，我向您推荐李大钊烈士陵园陈列馆。李大钊烈士陵园陈列馆坐落在京西香山东南的万安公墓内。李大钊烈士陵园为仿古式庭院建筑，庭院正西方为李大钊烈士革命事迹陈列室，通过大量的文物图片资料，介绍了李大钊烈士一生的战斗历程和丰功伟绩。李大钊烈士陵园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庆祝建党百年，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十四五，共创美好新时代。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京津冀之声5月26日优化调整节目播出时间， 上午7点早安京津冀开启早间新闻板块， 下午5点乐行京津冀新干线为您提供棒棒的资讯服务， 文化休闲， 创新创业， 求职求学， 乐山乐水， 宜居养老， 我们都在京津冀之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情报保卫人员必须具有超群的个体素质，既要斗勇，更要斗智，还要随时准备蒙受冤屈，做无名英雄。中国秘密站，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纪实。京津冀之声 FM100.6，每天13:30、19:00播出，敬请收听。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位于五四大街29号的北大红楼，因通体红色，如一抹丹青入画而得名。红楼落成，正值中华大地的至暗时刻，无数知识分子上下求索，寻路救国。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就是其中之一。在红楼的办公室里，李大钊每天不停翻阅着各类书籍资料，三民主义、先村主义、无政府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一条条看似可能的救国方策，最后都在叹息声中被一一否定。寻觅，不断寻觅，直到目光锁定在了一份十月革命的资料时，他眼前为之一亮。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对马克思主义有过研究的李大钊，从十月革命中看到了走俄国人的道路，开拓中国救亡与复兴道路的曙光。不久后，流传后世的名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泼墨而就，他写道：“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正是那一刻，照亮黑暗的火种被带到了中华神州大地。这间办公室成为了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场所。在这里，他接待了许多心怀理想、矢志报国的年轻人，其中就有25岁的毛泽东。也正是在这间办公室，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秘密成立共产党小组。 北大红楼是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的传播地，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孕育地。 在这份1921年11月的《北大日刊》上，刊载了一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启事。其实早在启事刊登的一年多以前，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十几位北大先进知识分子就因马克思主义的召唤而走到了一起。这是中国第一个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专门在红楼附近辟了2间小屋给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们命名为抗木易斋。抗木易取意于英语共产主义 Communism 的译音，抗木易斋也成为了我国最早的以收集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文献为使命的图书室。北大红楼培养出了一大批早期共产党的骨干，中共一大代表中有6名是从红楼走出的，二大的代表超过半数也都和红楼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共一大社会前期共有8个党组织，共有党员58人，其中呢，北大师生校友有23人。北大红楼是中国共产党的摇篮，当之无愧。 1920年2月，一辆骡车从北京朝阳门驶出，驾车的人是李大钊，而坐车的是即将前往上海的陈独秀。 那么在这途中就有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叫做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那么建党就从这儿开始的。那么两人约定分别在上海和北京筹备共产党组织。 半年后，陈独秀委托陈望道翻译的第一本中文共产党宣言秘密出版。这本书就部分参照了从北大红楼借出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百年岁月过往，共产党宣言中所包含的思想，因为有了在中国的创新发展，